主耶稣今日是清明节，我们弟兄姊妹在这边一起来纪念我们过世的家人，我们的亲属，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主，我们为他们的一生来献上感恩，无论他们的一生是长是短，他们的一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了那不可磨灭的一个回忆，许多美好的回忆。也许这个家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的母亲，或是我们的丈夫，或是我们的妻子，甚至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亲爱的朋友。主，我们知道那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一日也要与主一起来复活。我们虽然心里思念甚至感伤，但是我们却有那样子的喜乐跟盼望，因为知道主耶稣你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在地上的时日，也许70年，也许80年，强壮的可能到90几岁，有一日我们都要回到你那里去。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掌握我们在世的每一个日子，让我们真的是爱我们身旁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你的邻舍，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那些可能敌对我们的人，我们都学习去爱他们。主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向你交账。主，我们先感谢你，因为我们那在主里死的家人已经先回到你那里去，有一日我们要与他们再相见，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是何等的快乐。我们将纪念，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如果可能的话，你也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对你的家人表达感恩。也许你可以把他生前他所写的一些书信或是他的一些作品，你把它拿出来来回忆。像我父亲画了许多的画，我就把它 scan 下来，我做成一本画册。那这次我回台湾，看见我家里的一些书，一些旧书，我看见我父亲在上面题字，他看的书有心得的写在旁边，他也许他人已经走了，可是他仍然用他所写的字对我们说话。所以不要忘了您过世的家属家人，常常的怀念他，也感谢他，我们更感谢上帝带领他回到主那里去。所以复活节应当是一个喜乐的盼望的日子，因为我们一同来见证主已复活。今天我中文的题目叫做见证主已复活，就好像彼得这边说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些事来做见证。耶稣复活谁知道呢？谁来做见证呢？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看见林肯总统复活了，你相信吗？有人说，我看见毛主席复活了，你相信吗？有没有证据？如果我们要传讲一件事情的真实性，一定要有人来做见证，就是我今天的题目，我们要见证主的复活。谁知道主复活？谁为主来做见证？首先在各位手上的经文里面，其实还有几节我们没有读的，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22节到第24节，他这样说道：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将他怎么样证明出来，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复活，谁为他做证明？是神自己亲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行了许多奇事，许多神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权柄，他医治，他成果，他也甚至是使人复活，有许多的例子。然而这些复活的人都死了，只有耶稣自己复活之后却永不再死。所以谁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必定是那一位至高的神，自己亲自为自己的儿子独生爱子做见证，用圣灵的大能将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也许说啊，我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但是神自己亲自为他的儿子来伸冤。当世人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谁来为耶稣翻案呢？耶稣被判了死罪，也许是叛国罪，也许是亵渎上帝的罪，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谁来为他翻案？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冤狱，不是吗？但是神自己亲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只有神自己是最大的，只有神自己的见证是最可靠最可信的。神用他复活的大能为耶稣来做见证，我们感谢神。那刚才各位所读的经文里面提到了先知大卫，大卫是君王，他也是先知，在他在世的时候就说到，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比他还大，要坐在宝座上，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我们知道世人用许多方法使我们肉身朽坏，我讲的不管是这个总统那个总统，我们用许多方式使他肉身朽坏，但是这位主他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是大卫在几千年前先做了一个预言，不仅是他，你看整本旧约圣经所有的先知都为耶稣做见证。有人统计下来，整个旧约里面可能有几千处的经文都提到了耶稣的降生、耶稣的事工、耶稣的受难、受死以及耶稣的复活，许多的细节，甚至连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都有记载，有许多的细节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甚至连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也是呼应了大卫自己在受逼迫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耶稣认同我们好像有被抛弃的感觉，但是神并没有离弃耶稣。所以众先知在几千年前已经为耶稣做了见证，还有谁为耶稣做见证呢？信徒们为耶稣做见证。刚才我们读的彼得以及其他的使徒们说，我们都为这事来做见证。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我们这班读路加福音提到彼得，他是第一个跑进这个坟墓里面的使徒，第一位男性，其他的刚开始来的都是姐妹。我们看神非常偏爱姐妹，因为上帝服侍那群当时在社会背景底下身份地位都不如男性的这些妇女们，有的是被鬼附的，有的是犯了罪被人厌弃的，但是主耶稣亲自服侍他们。所以第一群见证主复活的是妇女，然后就是彼得，看见那边一个裹尸布在那里，主已经不在那里，之后主向众人来显现，也是我们刚开始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自己说的，我传给你们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先显给基法就是彼得看，又显给其他的使徒看， 后来又先给500多位弟兄看，最后也先给保罗我来看。所以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也许我们已经是肉眼不得见了，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仍然活着呢？刚刚各位唱的诗歌主人活在我心，各位为什么坐在这里呢？各位不是来纪念一个已死的人，不是纪念一个已死的耶稣，因为主活在我心，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他已死了，怎么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如果耶稣的复活是这样的真实，神亲自为他做见证，旧约的众先知为他做见证，当时亲眼看见啊，有40天的时间主在他们当中，这些人向世人透过圣经来做见证，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主为何而受死？主为谁而复活？我们知道神自己是不会死的，他何必要走这一招？在第38节提到了，要叫你们的罪来得赦，对人类最大的一个不能解的困难，不能解的苦难，就是罪。2个礼拜前，一个28岁的年轻人驾着飞机冲向了阿尔卑斯山，之前他是一个跑马拉松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在那一刹那之间他会做出如此没有理性，甚至屠杀了杀害了整个飞机的人？也许你我不像他一样，但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不仅是得罪人，更是一开始我们就敌对上帝。我们不是一开始出生我们就信靠上帝，愿意顺服神，赞美神啊！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在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忽略神，甚至敌对神，甚至嘲笑神的。这是圣经说的第一个罪。如果各位看十诫的话，当我们不把上帝当上帝，去敬拜偶像的时候，这是得罪神。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透过他的受死，透过他的复活。那么如何过一个新生的基督徒生活？当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他将他的圣灵来浇灌下来。各位如果看使徒行传的第2章，圣灵浇灌给所有相信他的人，以至于耶稣不再限制于在他的肉体，在拿撒勒，在加利利海边传道。当他受死复活，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让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听得见他说话，看得见他的作为在我们当中。不仅如此，不仅是给我们自己，也是给各位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我发现其实信仰的传承是很不容易的，在座已经是父母的，你们信仰的传承是很不容易，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不仅你自己要得救，神也要透过你将这个福音给您的下一代，不仅给我们近处的人，也给我们远处的人，远方的人。多远呢？我们以为这个基督教信仰只是在欧洲，在美洲，事实上在许多地方，甚至你不认识的地方，偏远的地方，主的信仰都在那里影响他们。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主为你死，为你而复活？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当彼得讲了这长长的一篇道，而且用许多见证来分享之后，你发现有一群人当天就领受了救恩，他们照着彼得所说的悔改相信耶稣，以至于他们当场就领受了救恩。 他们当场就得救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在当天他就受了洗。今天我们美国母会有一位七岁的小女孩接受浸礼，她是两个月前哈、主任牧师在呼召的时候，她就走出来，她要决志相信耶稣。大人问她说：“你懂吗？你明白吗？”所以经过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哈、去帮助她了解啊，她能够读，她能够说，甚至能够写出福音的内容。所以今天啊，这位小朋友七岁。走到台前的小朋友今天在复活节接受敬礼啊，我想他的家人是非常大的开心啊，因为他的父母带他来，那这个孩子自己亲自愿意接受耶稣。可是你才发现啊，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当天信主，当彼得把救恩的道理讲解清楚，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采取行动，当天就接受了洗礼啊。实际上，上个礼拜我跟两位 IMB 的宣教士在谈，他们去国内宣教。那这对夫妇他们在重庆待了15年，那 IMB 给他们的一个指示提醒就是说，一个人信主，尽快给他受洗，尽快给他受洗啊。在有两三个见证人的情况下，在家里面也可以尽快给他受洗，因为当地可能没有教会，尽快给他受洗。为什么呢？就好像各位看右边这边啊，我们领受救恩，就好像你们两位彼此相爱，彼此认定。在座各位大部分都谈过恋爱啊，可能刚开始有好几个对象，最后你只选择了一位，你只爱那一位。你们彼此已经认定了对方就是那一位将来要陪伴我一生的，别人刚开始可能不知道，但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这就好像我们领受救恩一样，主已经先爱你了，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回应，如今当我们发现主为我们而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认定他，就选择他。这是领受救恩，是我们跟神之间秘密的定了一个决定，你得救了，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有为你事情的敬礼。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催促你说：“哎呀，既然你们两位这么彼此相爱，那就应当结婚吧。”所以你们两位快快乐乐的预备了一场婚礼，邀请了彼此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来见证你们彼此的爱情。敬礼，敬礼。那我们说到婚礼之后，我们都会怎么样？有一个喜宴，一个 banquet， 一个婚宴啊，就好像我们待会要领受的圣餐一样啊。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来回应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领受救恩，领受敬礼，领受主餐，就好像我们爱主、接受主，我们透过婚礼一个敬礼来向世人来宣告，最后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来享受这个爱宴啊。有结婚进入婚姻跟彼此相爱有什么不同？原本刚开始两个人谈恋爱，可是你进入婚姻之后，你开始可以享受许多的福利。你不要告诉我说啊，婚姻是啊恋爱的坟墓啊。我们婚礼是你恋爱生活的一个开始，你可以享受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爸爸啊，李先生，我们对 Jane 就会说他是李太太。OK， 啊，之前只是男女朋友，不能称李先生、李太太，之后就是李先生、李太太。还有呢？最近要报税，他们可能一起报税哈、然后呢，还有呢，福利，这个先生或者太太工作，你有保险，怎么样？你可以 cover 你的配偶啊。 所以有举行婚礼跟没有举行婚礼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彼此相爱，进入婚姻，然后我们来欢喜快乐。所以你会发现，对美国人而言啊，他们信主接受敬礼是连在一起的。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了，然后紧接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不是因为敬礼使你得救，是因为你悔改相信耶稣。但是对他们而言，彼此相爱，然后进入婚礼婚姻是理所当然，是我们尽快会为你安排的。之后我们一同来欢喜的领受主餐，这是我们对主的一个回应。今日是复活节，你是否也愿意来这样回应主，领受救恩，领受敬礼，领受主餐？我们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敬礼池哈，还要安排，像美国我们会申请说哈哪一天哈，然后我们同工要帮你放水，要放热水啊，免得你下去着凉了。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热水器坏了，我们还特别从另外一个房间接热水进来啊。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之前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把这个水弄暖、弄温，免得你下去太冷了啊。然后呢，既然是婚礼，要让更多人参与吧，我们可能就必须在周报上刊啊，所以我们常常等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啊。如果有可能，很希望为各位今日信主，就今日受浸归主的名下，因为我已经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了啊。各位在教会也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我们要这样子来回应神。当然我们信仰会受到试验跟考验啊，为什么信仰这么重要？就在前两天啊，受难节前一日啊，礼拜四啊，4月2号，各位知道在肯亚东北部的大学啊，有4个枪手啊，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是极端的回教徒，闯进这个大学里面啊，早上5点半他们进入这个男生宿舍，就把这些孩子们叫醒，这些孩子们可能不到20岁，就问这句话：你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穆斯林就让你放走，基督徒他们就当场枪杀。我不知道如果你是那群孩子，看到你的同学们同个寝室，一个寝室可能住4个人，住6个人，住8个人，你同学被叫起来了，穆斯林Leave Christian 棒，那个时候你会选择承认你的信仰吗？后来不仅如此，他们就把所有人学生集中到一个房间里，成为人质啊，跟外面警方对峙。同样的，这4个枪手啊，也对这群学生说：穆斯林靠右边， Christian 靠左边，分开了2边。这个时候你会选择加入基督徒还是加入穆斯林？之后这群基督徒的人质都被炸弹炸死了哈，他们总共死了147人，除了4位是学校的军警人员警卫，其他的都是学生。信仰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群孩子在生死的关头不愿意否认耶稣？因为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你信这话吗？那些坚守信仰的孩子也永远不死，他们身体死了，就好像我们在主里的家人，我们身体死了啊，我们瞻仰遗容啊，身体死了，但是他们有一日要与主复活啊，他们灵魂已经先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是：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活着的时候就要信主啊， 啊，你死了之后我没办法为你超度，哈哈。中国的民间信仰说死了之后烧些金纸纸钱，想办法，有人说还要烧个 iPhone 给你啊，啊，没用，你要活着的时候来接受主，你信这话吗？啊，所以最后有一段时间来呼召哈，弟兄姊妹，那我们借着今日的一个复活节啊，我们如果你心里有感动啊，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啊，我们请诗琴啊，可以帮我们弹一首诗歌。在主复活的日子啊，假使你心里受感动，你愿意透过悔改相信耶稣啊，并且你愿意领受敬礼，我们啊为你来安排主餐哈，啊，这样子来回应神。你可以在心里面来祷告，你可以在心里面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凭着信心来回应你啊。我有一段时间来安静啊，我们请诗琴啊来为我们弹一首诗歌。假使您愿意透过祷告，透过敬礼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啊，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你可以举手，好让我看见，我可以为你来安排啊之后的敬礼，并且为你祷告。或是您可以在心里面跟我一起来祷告。你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你可以自己在心里做这样子祷告，之后请告诉我，我会尽快为你安排敬礼。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各位来发今日的。